平日我唱 K 歌，平日我有把锁，还是我没有学过享受爱情，想你来挥霍。还是我没有学过享受爱情，想你来挥霍。是我发光，仿佛千百串烟花庆祝我，不必想。